体育生的队伍里面，刚刚才知道薛远对顾元白心思的几个人心惊胆战。 远哥这是忍不住了。 太明显了吧，以前可没听说过顾元白喜欢男人，这要是直的岂不是当场就死了。 他们不动，全场的目光就投了过来。 顾同学，我双手麻了，你介意我压你一下吗？ 哦，压他压他。 没等顾元白回答，薛远好似真的支撑不下去似的往下一倒，唇擦过顾元白的唇侧，滑到了他的耳旁。 薛小妖，够了。 薛远打了个冷战，明智的赶紧起身，再把顾元白拉了起来。周围人探究的视线往他们两人身上投来，但两人都很平静，看不出什么不对。舍友拿着水过来，迟疑的道： 要喝口水吗？ 谢谢。 我先上个厕所啊。 舍友正要招呼薛远喝水，薛远摇摇头，也跟了过去。被留下的人面面相觑，小四挠挠脑袋。 他们俩这感情也太好了吧，上厕所都要一起去啊。 哎，那帅哥叫什么来着？ 听他们队的人说名字叫霍远。 晚上和舍友吃饭的时候，顾远白有些心不在焉，直到老朱说到薛远。 白哥，体育部的人邀请我们参加他们下周的联谊，和你关系好的那个霍远好像也去，我们去吗？ 联谊？去。薛远要参加联谊？还没告诉我。 薛远接过一下午兼职的工资，去接顾元白的路上连打了两声喷嚏。他揉了揉鼻子，在媳妇儿吃饭的饭馆旁边订了一家酒店。 顾元白明天上午没课，今天可以放肆一点。 酒店旁边还有个花店，薛远心中一动，进去出来，今天下午的工资没了。顾元白正在吃饭的时候，店门铃声响起，捧着一捧玫瑰的花店店员走了进来，四处看了看。 请问顾元白先生在这里吗？ 顾元白抬起头一愣，身旁的舍友已经吹起了口哨。 这里，在这里。 花店店员走了过来，在指示下对着顾元白羞涩一笑。 顾先生，这是您的花。 谢谢啊。 顾元白的心已经软了下来，他伸手要捧花，但花先一步被手快的舍友抢走。老三拿下玫瑰花里夹着的卡片，大声念道： 你永远是这么迷人，让我心头狂跳，爱你的九瑶。 顾元白想要板起脸，但嘴角却硬是压不下去。舍友们已经开始逼问： 嫂子叫九瑶？ 白哥，你这个男朋友当得太失败，竟然让嫂子给你送花。 哎，不对啊，嫂子是不是就在这附近啊？这花店好像就是附近的花店啊。 顾元白已经坐不住了，他从舍友的手里抢来玫瑰花和卡片，对这群单身狗风度翩翩的炫耀： 我吃饱了，你们继续吃，我要去和你们嫂子约会了。 留下一地哀嚎，脚步越来越快。见了薛远，顾元白开门见山： 我听说你参加了联谊。 什么是联谊？ 见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顾元白才放下了那点不愉，跟他讲着什么是联谊。薛远听完之后大呼冤枉： 我成天除了挣钱就是黏着你，怎么会有时间去参加这个鬼东西？他们倒是说过一起吃个饭，还说会邀请隔壁去，我以为你在才会答应。 顾元白被他撒娇的龙心大悦，摸了摸他脖梗，凑上去吮吸了一口： 你好乖啊。 次日中午，顾元白和男朋友吃了午饭才回到学校。男朋友也有课，顾元白以为他们要暂时分开， 但等上课的时候才知道上的是公开课，和隔壁系一起。两个专业的班长通知错了时间，顾元白他们专业的时间晚了隔壁15分钟。去教室的时候，偌大一个教室的中后排位置已经被隔壁系的抢满，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前排位置。顾元白左右看了一下，叹了口气。这门大课的老师喜欢盯人，凡是坐在他课的前三排学生必定要被盯得全神贯注，不能玩手机，不能睡觉，重回高三时代。顾元白原本想趁着下午的时间补觉的。周围的舍友和班级同学也在唉声叹气，认命地在前排坐下。顾元白正要和舍友走进位置，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有人站了起来，挺拔如松，声音大方。 顾元白，来这儿。 顾元白抬头一看，薛远朝他一笑，眉眼处有股性感的艳足味。他的身边就有一个空位，最靠墙最安静的一个宝座。 你们坐吧，我去后面。 顾元白很快走到后面，他刚落座，前排就有人回头打趣道： 刚刚这个位置被不下10个小姐姐问过，奈何这些小姐姐再美，远哥也没松口，原来是为了兄弟站的座。 不得不说，顾元白听完这话心情更好了，他笑着道： 远哥辛苦了。 薛远将凳子拉到顾元白身边，手搭在他背后的椅背上，占有欲十足。 再叫一声远哥。 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今天没了。 这么绝情啊。 前排的人看着他们，感觉插不进去话，纳闷地转过了头。顾元白和薛远压低声音说了好一会儿话，才被薛远催着趴在桌上睡了。薛远给他披上了外套，从抽屉里掏出花露水，小心抹在顾元白身上的蚊子包上。顾元白似有所觉，睁开眼困倦地看着薛远。 睡吧，给你涂一涂花露水。